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齐东方，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著名考古专家，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历史、文物、美术的教学和研究，业余时间登山、跑马拉松。多年的考古和户外运动经历让他感慨，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齐东方。约齐东方采访那天，北京气温高达38摄氏度，我有点担心天儿太热了，毕竟齐教授也是60多岁的人了。见到他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想多了。眼前的齐教授一身随意的休闲偏户外装扮，面色黝黑，结实精干，是资深驴友常见的样子。 齐老师，我前两天看那个国家宝藏啊，我觉得您特别不像一个考古专家，像一个艺术家。那个尤其那身西装穿着特别帅。 对，不像我。 啊，是吗？ 不像我， 现在的您像您是吗？ 对。 就是很随意的穿着打扮。 啊，是的。 啊，考古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挺神秘的这么一件事情，离大家的生活感觉挺远的。我想对您当初来说可能也是有点并不知道，因为在当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您是77届哈， 对， 那会儿这考古这东西离大家更远，现在起码民间还有一点收藏热呀，博物馆也很受欢迎啊，大家起码知道一些。在您当年那会儿，怎么会选了这么一个专业呀？ 啊，我那个时候这个情况是这样，因为这个文革期间啊，这不好多年大学都没招生了嘛。 嗯。 后来正式招生是1977年，那年招生 是第一届哈， 第一届恢复高考，嗯。当时非常突然，实际上我们听到恢复高考的这个消息啊，一直到考试啊，时间很短，可能那个时代人都知道，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准备。另外比如说现在比如高考都有一些什么招生简章，各个大学的介绍，那时候完全不知道， 都蒙着来是吧？ 完全都不知道。 您那会儿在干嘛呢？您那 年应该是 20出头了。 哎，那年我23岁，听说这个高考，那我一直想上大学，所以就报吧，没有简章， 嗯，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嗯， 就是马上都要考了，我记得是在报纸上登了那么一版， 嗯， 就是各个高校在吉林省招生的这个专业，甚至包括人数，选择学校的时候啊，就选了考古。当时主要是因为什么呢？那个文革期间啊，就对政治很厌恶 啊。 那么在文科里边呢，选择和政治离得远远的。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想法，跟那个自己从小的爱好啊毫无关系，所以对考古一点儿这个概念啊、知识都不知道。所以那个上次我们做那个国家宝藏的时候哈、张国立问我啊，说你是不是从小学考古？我说我都到报考的时候。报纸上登出来了，我要报这个，我才知道考古的古不是骨头的古，是古代的古。所以呢，经常有人问我这个是不是你从小就喜欢历史啊？就想这个。 一般人是这么理解的嘛？会学这个专业？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学生里头，比方说从小喜欢什么，上大学他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我们那个时候啊，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只要上了大学就行，什么专业都行，哪个学校都行，只要给那么一个机会就行。所以对那个什么专业的选择呀，不光是我。 那个不太上心，最主要的是我得出去，我得上到大学里头去。 对，不光是我，其实好多人都是这样。 嗯，那这蒙着来的也一干干30多年了。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好处啊，叫干一行爱一行。 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我明确的我要干什么，所以一旦接触到考古学之后啊，你知道的越多其实你越喜欢。 哎， 好多工作其实都一样，你一旦尝试之后吧，你会发现它越来越有意思。 我记得现在有一些博物馆会准备一些小的玩具，就是在你逛完了以后哈，然后有些小商铺里头就卖一些。我记得我还曾经给我们家孩子买过一个就是考古发掘的那样一个东西，一个方块块像是土压实的，然后有一把小刷子，有一个小凿子，然后让你轻轻的凿，慢慢的扫，然后最后出来一个可能模拟的小恐龙的化石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还有那种就是一个一个器物碎了，然后你自己把它拼起来。这就是确实是我们考古工作这个模拟的还是比较 真实，还挺像的哈， 比较真实。 其实这么听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啊，它有一个 充满想象力，因为你不知道它下面是什么。 对啊，另外它有一个要动手能力，还有一个呢，它这个学科和其他学科，就永远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现 什么。就是神秘感、未知性，那个特别的抓人。 对，就总有一个不知道的，可能会给你带来惊喜。也就这种，它始终和那个工作联系在一起。 而且考古本身它是在野外。在户外的地方多一些哈， 对， 这个也是蛮有挑战性的， 对，是这样。 然后您本身也喜欢户外运动、户外活动，所以这还挺契合的。那我不知道是您原来就喜欢这个户外活动，还是说因为做了考古，常年需要在外头野地里跋涉，习惯了，然后觉得越来越喜欢像跑步啊、什么马拉松啊、越野啊等等这些事儿。 其实啊，这个事儿要说起叫户外运动哈，所以我觉得说的就有点这个太严肃了哈。其实呢，以前呢就爱玩儿，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就是你玩的比较野一点。 就是比如说见山我就想上，见高就想上，这个是从小就有这个性格这个习惯，比较淘气吧，就这样。那么这个性格呢，好像也很难改变啊。那比如说一到这个做考古了，到野外，这对我来说就没有障碍。 对呀， 没有障碍。 你 比如有人说 还挺合适的， 对，有人说这个很辛苦哈，我不觉得辛苦。有人说这个非常累啊，我也不觉得累。另外呢，你这个时间长了，就是比较喜欢这种野外田野。我就常说哈，比如说在北京这样的一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头待着，和在这个户外哈，有山有水有田地的这样的地方，我就感觉就好， 感觉不一样，待不住吧，现在是不是？ 对， 时间长了就得往外跑。 对，还是喜欢这个吧。 但是你真正到了考古发掘的那一部分，那是需要非常的细致的。 对， 然后到了研究的这一块的话，那是需要非常严谨的。 对。 所以其实考古是一个挺考验人的一个工作，在我看来既要有身体野外的适应能力，还得有特别细致还有那个逻辑严密缜密的这些部分在才可以。 对对，你这个说的对，因为什么呢，这个我这么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哈，但你实际做考古工作呀，特别是田野工作，那个一天两天你这个新鲜感很快就会过去啊，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对他感兴趣啊，甚至包括有些媒体，比方说有些那个媒体啊，现在也很关心一些发现，但是在考古发掘开始的时候，谁也不能当算命先生，就是我们这次发掘会有什么什么重大的发现哈，那一开始就比如记者他们想的一直把他这个整个过程拍下来，头几天可以，一个星期半个月，实际那个工作就是出土， 对， 就是没有到文化层之前啊，就这个工作就和那个农民挖土方一样， 没啥， 整天挖土方，那另外的挖土方它当然是有一些辛苦啊，你在野外这种工作嘛也很累嘛，还得洗澡啊，就这些啊，那慢慢有的人就受不了了。这个过程是一定有的，我想也不光是考古吧，什么工作都不会说是永远是带有一种刺激带有一种激情啊，它一定会有这个枯燥的，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不过考古呢，你要让我说这个特点哈，除了你刚才说那个非常缜密啊，是吧，非常严谨的逻辑思维之外，它还需要有这个形象思维，还需要有想象力。简单的说，比如一个看到一个陶片，带口沿儿，你就能够想象出这个完整的器物是什么样。这是最简单的啊，就是说你有些东西是要有想象力的。你没有想象力，你比如这个地往下去挖，你弄刨给挖坏了， 好比说底下是一个灶，还是古代人这个烧火做饭的这个灶，开始就露出一点红烧土，但是你就得有个想象判断它底下可能是什么， 大概是什么样子、 要不然你挖的时候就把那个完整的那个灶给挖坏了嘛，是吧？所以呢，它既要有这个逻辑思维，还要有形象思维，是吧？既要严谨，还有想象力。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才是一个天生的优秀的考古学家。 太难了，听着 也不难，但是他就你单一的不行。 而且我觉得还应该有艺术鉴赏力。有的人就看就觉得，哎呦，我这挖一破碗嘛，这有啥呀？ 对，所以想象力就包括这个。比方说哈，我刚才说是通过一堆陶片哈，或者你想象复原出的一个完整的器物。那么你还要想象这个器物是谁在用，当时是干什么用的，是什么样的人在用，你这个想象可以不断的去想，然后呢，当然想象力不能代表这个科学嘛，你就需要去严格的去论证的。 对， 齐东方，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著名考古专家，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历史、文物、美术的教学和研究，业余时间登山、跑马拉松，多年的考古和户外运动经历让他感慨，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齐东方。 我看您研究这个古文物的方式还蛮有自己特点的，就属于不拘一格， 对、 就是跟这相关的，甚至什么诗歌、艺术、文学的这些东西里头都可以去找线索。 有人这么说我哈，我自己感觉也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语词叫什么叫脑洞啊？ 脑洞，对， 是因为这个和你平时的这种性格、兴趣、爱好这个有关。比如说你爱玩或者爱看一些杂书，我说的杂书啊，是指的专业之外的书啊，比如像唐诗啊。或者古代笔记小说，可你看多了之后啊，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你要能把这些联系，很多研究都是这样嘛。 是， 你把一些事情给它缀合到一起，联系起来，有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您刚才说的那个，我就联想到哈，就是那单纯做考古，可能咱们挖掘出来一只碗啊，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跟其他的好多东西联系起来啊，这是哪个年代的，会不会是白居易干什么的时候用过的一只碗、 啊、 哦，那个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 是啊， 立刻这个碗就承载了很多故事，很多回忆。 对它文物就是嘛，虽然它不是文字哈，但它所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你比如它的造型是什么样子哈，这个是当时人对美的一种审美观念吧。然后还有一个，它和起居生活方式有关。另外很多器物它还有纹样的。那纹样不就是美吗？但是我们现在的审美和古人的审美之间这个差距是很大的，你怎么能够投入到他的那个时代的人的想法当中去理解这些图案？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啊。还有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用的什么材料，怎么做出来的，这不是涉及到当时的工艺技术吗？所以你看，无论它的造型、纹样，还有它的制作技术，这些都反映这个当时的历史信息啊。所以虽然它不是文字，它不会直接告诉你是什么，但是呢，实际上这些实物它本身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那就看你自己从哪些地方啊去研究它。所以很有意思 啊。那这个面也太广了，这听着也挺复杂的。我就想您刚开始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刚开始接触考古还不像现在这么能够慢慢总结融会贯通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就觉得挺崩溃的，哇，这一只碗的信息太多了，我怎么去研究它分析的？ 对， 这完全就找不着方向的那种感觉。 是这样，它这有个相当长的这个积累和认识过程。你比如现在想起我大学那个时候哈，就对这些器物的这个认识哈，和现在啊，其实差别很大。你说那崩溃的时候，那很多啊。 是吗？ 对，我举个例子吧，这一件器物哈，假如说一件完整器物摔碎了，几十片、上百片、几百片，但是一件器物。发掘的时候它已经碎了，你要把它拼起来，复原出它原来那个样子，就这件事情是足以让人崩溃的。 叫对陶片， 嗯， 这现在有一种玩具拼图，就那个哈，有时候拼呢，不是也是吗？拼哪呀？那个费劲呢啊，拼不上。那考古是这样啊，我们发掘完了之后啊，这个整理的时候就是 太考验耐心了。 是啊，所以我们都开玩笑嘛，说是如果谁犯罪了是死刑犯，不要枪毙他，让他来拼陶片，让他来拼陶片。 还有比这个拼瓷片更枯燥的吗？ 是啊，那个枯燥这个很多。你比如说还有那种哈，就是人们可能会有一种错觉啊，他们考古发现总是发现一些这个有新的文物啊，有重大发现，不是这样的。可以这么说，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那些重要的发现， 就挖半天发现没啥东西， 没什么东西。有时候和你预想的这个落差特别大，那你说你这一弄好几个月啊， 对，特兴奋的那种结果。 所以像这种失落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啊，他也习惯了，因为考古发现不可能都是那样。 是，所以我们看到的电视爆出来的那都是重大发现， 重大发现。 但是平常你们做的那些无功而返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 是这样。 而无功而返的时候是大多数时候。 对。 啊， 或者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啊， 这个还是最多的。 啊，但是一旦有了重要发现的时候，哇，那是不是狂喜啊？ 那当然了，特别是那种哈，当你在以前的研究当中有一种预感，有一种预测，是不是？就是这个时代可能会有一种什么东西，但从来没有发现 啊， 都想到了，一下子发现，那个喜悦是不做这个工作人很难体会的，就是说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的时候， 一下就发现这个，你想想那个心情是什么样啊？ 那个尼雅遗址的时候，我今天专门上去找了那个图片，叫 护博 是吗？就是挺小的， 对， 这样的一个织锦的这样一个东西，哇，上面的那个字 清清楚楚 啊，太神奇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其中有俩字儿， 那和我一样， 跟您一样， 和我名字一样。 而且您是不是？ 我就在 亲眼目睹一个一个字的这样捋出来。 是的。 哇，那感觉太神奇了。 对，非常神奇。就是像这种啊，就是一个作为一个搞考古的人来说哈，这个一生当中也很难遇到。除了这种重要发现的这个遇到之外啊，你想想，正好我在齐东方，他怎么就五星出东方了啊？那当时那感觉，那我自己我都有点要迷信了啊！我想这不谶语一样吗？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九几年？ 1995年 啊， 10月26号。 嗯， 因为当时呢是尼雅考古队啊，是中日联合在塔克拉玛干深处进行的考古发掘。这个发掘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一定的这个探险色彩，而且这个大规模的发掘又在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啊，过去很少很少，因为这个 大沙漠呀， 大沙漠里边，所以能够有幸参加这个发掘啊，这个我就那本身就值得这个兴奋的一件事情啊，很多人不理解，他以为说考古啊那么苦啊，你们怎么学考古呢？就现在也一样，有人不选择考古专业，就说你这一辈子干的还总得到野外，还得到那个地方去。有的时候还挺危险啊，其实这些想法错了。像这样的工作，大伙都争着抢了，你没这个机会。 嗯， 是不是？ 那怎么你有机会呢？那会儿 我有机会，那就是运气吧。我想就是运气。这个运气啊，是这样。当时啊，是中日那个联合考古队啊，是主要是和新疆考古研究所合作。也给外边就文物局啊，他们留了几个人，就是从外边请那么几个参与到这个里边去，应该说有点顾问性质哈，或者是专门的 那会儿也是大学老师， 对，但是我不够资格，那时候我才还不到40岁，30多岁，哎，我为什么说是运气呢？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老先生啊，学识更好的哈，但是你要让他们进到这个沙漠里头去啊，那还是很困难， 身体受不了。 对啊，你要是这个基础知识稍微差一点的吧，又派去也没有，因为他这个不是说他文物局选的人进去嘛，所以那时候我就借着这两个之间，身体没有问题， 然后知识储备也没有问题， 知识储备至少吧，在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吧，这样的话我就有机会进去了，所以我当时非常非常高兴。其实啊，在那个之前正好运气我不好啊，那个我正好就得了重感冒，还打着那个吊针啊。我把那个包杯子在医院打完了，最后那个吊瓶，直接到机场。 但是呢，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怕他们不让我去了，因为进沙漠以后那很危险呀、 啊。嗯嗯。 因为你万一你要有个什么病的话，那你怎么办、啊？ 没有医疗条件。 哎，但是我那时候比较自信， 嗯， 我觉得没事儿。 嗯，身体好啊，平常动不动爬山跑步的哈， 嗯， 这身体底子还是很重要。 对对。 啊，那到那时候那一天的发掘是什么情况？你一定记得特清楚。 对啊，是这样。我去的时候啊，其实尼亚考古队已经在沙漠里头工作一段时间了。 嗯， 我是后去的。 嗯， 当时后去的话是把里边的两位专家这个送出来，然后再把我接进去。 嗯， 出来这个车呀、啊，沙漠车进去都很难出来一趟哈。 嗯， 出来还得要买一点给养，然后呢，头一天晚上我们在和田。 嗯， 和田地委啊，他这个书记就请我们吃饭。第二天我们就要进沙漠了。 嗯。 当地人也知道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而且带有一定的风险。 嗯，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喝这个送我们去那叫 那叫壮行酒， 壮行酒啊！我当时还说嘛，怎么还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那个是吧？啊，就这个样啊。然后呢，就聊天的时候，这里不有那个出来嘛、 嗯？ 出来就说：“哎呀，日本人他们把国旗带进去了。” 嗯， 我们忘带国旗了。 嗯， 哎，那书记说那不行啊。 嗯。 说马上得找国旗， 嗯， 是吧？明天齐老师他们进去啊，让他带进去， 嗯。 说第二天早上就把一个国旗交给我，让我带到里边。带进去之后，我和一个当时还进去一个摄影师， 嗯， 啊，叫刘医生，我还记得。我们两个去了之后吧，我就说咱们俩把这个国旗啊插到一个最高的沙丘上， 嗯， 你一插到那个沙丘上啊，他们那个。在外边进行发掘的三个位置哈、啊， 嗯， 一个发掘墓葬， 嗯， 一个发掘遗入址、 嗯， 还有一个那个发掘的是一个寺院遗址， 嗯， 沙漠嘛， 嗯， 工作很远，但是那个一望无际啊，他、 嗯、 就是可以看得到嘛， 嗯， 他们就会看到我们来了， 嗯， 他们一定非常高兴， 嗯， 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不一定是欢迎你，不一定是欢迎我， 嗯、 他知道我们带进几只羊去。因为那里头好久都没有了，就当时都是一种那个日常生活嘛，甚至是玩笑嘛。那第二天，当时有三号墓， 嗯， 要开棺， 嗯， 所谓开棺什么发掘呀、啊，我们要把它完整的带回到乌鲁木齐，在室内慢慢清理， 嗯， 因为在沙漠没那个条件，带进去水。只允许喝啊、 嗯、 洗澡当然想都别想了啊、 嗯、 每个人都不许洗脸不许刷牙因为带进去这水啊、 嗯、 主要是太珍贵了嘛。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墓葬也没有办法在那里头按照最这个正规的考古程序来做、嗯、所以就想把这些东西呢把它那个打开之后把它里边用那个棉絮给它塞实了完、 嗯、 打包运回来。是这样。那你只要一打开棺就要照相， 嗯， 记录，是吧？还要绘图， 嗯， 这是考古必须做的、 嗯。 当时呢，就是看到露出一个一寸都不到那个见方啊，但是非常鲜艳， 嗯、 就那个颜色、啊，你是不可能，你不可想象哈，一千多年的这个古代墓葬里头，怎么能有那么好的那个丝织品啊？和现代百货公司卖的新的是一样，而那个蓝色呀、啊，都耀眼啊。 嗯， 我们就很惊喜嘛，说看看是什么东西啊。当时那个人叫吕恩国， 嗯， 他就拿手在那翻， 嗯， 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慢慢翻啊、 嗯。 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预感，我说一定是重要发现， 嗯， 所以我在旁边我拿照相机啊、 嗯， 一边看着那个翻，一边过一会儿翻我摁一下，过一会儿我摁一下， 嗯、 结果拍就开始第一个就翻出个五星，然后就出东方、 啊、 立中国，当现场就全都露出来，所以回去之后我就跟他们开玩笑嘛。我说你看我叫齐东方， 嗯， 我带来的五星红旗，咱们第二天就发现这个了，而且我说我要不来没戏，肯定发现不了，这都是开玩笑了。 亲眼目睹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丝织品的出土，对齐东方来说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儿。那么这个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是什么意思？对这件文物的研究后来有什么样的结果？30年的考古生涯当中，每一次他都能这么幸运，这么享受吗？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齐东方。很有故事的人，星月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